就要发射的时间，如何有所准备？早就静静的出现，却总记录我的视觉，因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。我逞强的站着站着，却不住的后退，从来没有什么眷恋。终于现在我才发现，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。眼前早已失去警觉，被你轻易推落海边，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知觉。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，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。 Oh, I 都感觉这么强烈，我怎能否决？不管天涯海角，我要在你的身边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 来，我来开始，我要。 要在你身边。 阿金、德仔、Silva、Ella。 我要在你的身边，在你身边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 就要发生的时间，如何有所准备？它就静静的出现，却冲击了我的世界，因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。我逞强的站着站着，却不住的后退，从来没有什么眷恋。终于现在我才发现，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。眼前早已失去警觉，被你轻易推落海边，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知觉。 Oh no， 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，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。 Oh， 爱的感觉这么强烈，我怎能否决？不管天涯海角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，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。哦，爱的感觉这么强烈，我怎能否决？不管天涯海角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哦，爱的感觉这么强烈，我怎能否决？不管天涯海角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 Thank you, that's all. Thank you.